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3集，再次闹鬼。展昭到了太白局门口，小六子就跑了过来。 展大人这会儿才来呀？哎，五爷和天尊来了好一阵了，殷侯刚刚上去。 原来玉堂和天尊也在这里呀。 展昭毕竟还是比较了解白玉堂的，估计他有些担心，所以找天尊来问问当年的事儿。三两步跑上楼，展昭就看到白玉堂常去的雅间门关着，门口殷侯表情复杂地站在那里，似乎是在犹豫要不要进去。 外公， 你俩是说好的还是怎么的？ 什么说好的？ 这时就听到雅间里边传来声音，是天尊的声音，拖着长长一个尾音，还似乎用筷子敲着碗。 玉堂，唱歌给为师听。 唱歌？ 有酒没？还要喝。殷侯小时候就是个胖子。 天尊的声音听着十分欢脱，展昭转脸看殷侯，殷侯无奈的扶额。 乌沙小的时候就跟麻杆似的，这长大了他竟然鼓起来了。还有啊，殷侯小时候他明明就跟小四子一样的，这长大了为什么就爷们了呢？不是爷们，是长成野人了。 展昭又瞧了瞧殷侯，殷侯嘴角直抽。 老子哪里像野人？ 你说啊，玉堂，不是说吃素会瘦的吗？这干嘛乌沙出家之后就胖了呢？还有啊，你看大象、猪熊都是吃素的吧？那么肥，猫是吃荤的，瘦的。 外公，什么状况啊？ 殷侯有些无奈，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回去了。 玉堂，如果展小猫以后肥成一个球，你还爱他吗？ 天尊话没说完，似乎是被白玉堂塞了什么东西到嘴里。白玉堂尴尬地看了看门口，展昭也有些尴尬地搔了搔后脑勺。肥成球？不是，重点貌似是那个 爱。 殷侯摇了摇头，看不下去了，推开门进屋。天尊一眼看到他蹦了起来，嘴里拿着两根筷子。 来了，酱油组。 殷侯扶额，展昭到白玉堂身边坐下，好奇地看着喝醉了撒酒疯的天尊。殷侯过来看了看天尊，又看白玉堂。 你给他喝了多少？怎么醉成这样？ 白玉堂指了指桌上两个空酒坛，殷侯正要去看看是什么酒这么厉害，天尊一把抓住他胳膊。 那个费心的事情呢，你接着跟他们说，他们问呢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看殷侯，殷侯就坐下了。 你俩怎么知道费心的事情？ 于是展昭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殷侯听完倒是明白了。 哦，你们怀疑鬼缩进墙缝是用着内力，可是人缩了就死了，不会再放大回来了。 先不说这个，外公，你为什么杀了他呀？ 展昭显然对费心的事儿更感兴趣。殷侯将天尊推到一旁，让他搂着腰腰去封，然后给自己倒了杯茶。 因为他该死啊。 开封府的厨房里，小四子踮着脚将茶碗放到灶台上，搁下茶盘溜达了出来，跟院子里的影卫们打了招呼之后，小四子跑回公孙的院子。穿过院外长长的走廊，小四子正走呢，忽然就见到正前方黑洞洞的门廊尽头有一个灯笼正在缓缓地飘过来。开封府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厨房附近的院子里，衙役们都在搬房， 展昭、白玉堂他们又正好都不在，连公孙也病了，赵普陪床。小梁子以为小四子要陪公孙没空，所以自己跑去练功去了。于是偌大的开封府回廊上就剩下了小四子一个人。原本后院到前院也没多少路，小四子常来常往，总能碰到个丫鬟什么的。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四周围静悄悄的，天也黑了，回廊尽头黑漆漆。小四子本来还真没注意，迈着小短腿蹦蹦哒哒正跑呢，忽然一个光点悠悠地出现在了正前方。小四子微微一愣，就看到一个灯笼一样的东西正在前方飘动。小四子停下脚步，眨了眨眼，就见那灯笼缓缓朝他的方向飘了过来。黑暗之中，后边似乎还有一个红色的不怎么清晰的轮廓，人形的。小四子抬起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一捧脸，这夜深人静的，小四子别看平时糯米糖似的讲话都没什么声儿，但毕竟是小孩子，嗓门那叫个清脆。房里赵普刚刚让公孙躺下给他盖好被，就听到一嗓子传来，几乎是同时，公孙嗖一声从床上蹦了起来，撒腿就往外跑，边跑边吼： 小四子，小四子。 赵普也是一惊，除了被小四子那一嗓子叫的一惊之外，也默默感慨了一下，公孙刚才那一下动作之迅捷，都快赶上展昭了。同时后花园里的一群影卫齐刷刷就弹起来寻声跑，一下子动作太猛，撞在一起好几个。小四子手短腿短的撒丫子飞奔，边跑边回头，就看到那灯笼离他越来越近。小四子眼看前边是院门了，飞扑了出去，这么巧有人寻声找过来扑了个满怀，小四子就听那人哎呀一嗓子。等小四子明白过来，就见自己趴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人仰面躺倒在地上。小四子撞到谁了？小侯爷庞玉。话说包岩这几天忙着念书准备春试，包夫人管教严厉，包岩都不出门，庞玉在太师府才眯了一天就待不住了，于是来找包岩。刚到包岩院子里就被包岩赶了出来，不让小侯爷打扰他念书。庞玉出门就听丫鬟们说起公孙病了，于是准备过来慰问一下。刚走到院门口，就听到谁惨叫了一嗓子，庞玉听着像是小四子在叫，心说怎么的了，小四子踩着耗子了还是碰到大蟑螂了，吓成这样。他刚转了个弯，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，小四子一头扑了过来。小侯爷平日疏于锻炼，人又瘦高，下盘不稳，被小四子这一撞摔了个四脚朝天。庞玉看了看趴在自己身上的小四子，就见他小脸煞白，赶忙伸手抱起来。 哎呦哎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 庞玉这一抱乐了，小四子那小心肝扑通扑通跳，他都感觉到了，于是打趣他： 哎，撞见鬼了你。 庞玉的你字刚出口，就见半空中一个灯笼飞了过来，随后一个红色的身影，还有一张惨白的脸。 啊，我的妈呀！ 小侯爷惊得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瞬间爆发出潜力，一蹦老高，抱着小四子转身就跑。没跑两步就感觉肩膀上叫人一拍，回头一看发现一只苍白的手，指甲的颜色还泛着青。庞玉一张嘴，刚想喊一声娘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： 低头。 同时一阵风呼一声朝着庞玉的脑袋就过来了。庞玉赶忙一低头，护着小四子就地一滚，再回头看，只见赵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天而降了，接过紫影扔过来的心庭猴，横扫一刀将那黄鱼拦腰斩断。就在赵普刀过的同时，四周围的墙头上已经站满了影卫，门廊后边公孙也飞奔了过来，身后还有听到动静跑来看热闹的红九娘和吴一霍。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赵普一刀扫过的同时，那个人影像是被一阵风吹散了的烟雾一样，呼一下子被从中间斩断，没有皮肉，没有骨，更没有血迹，人形化作一阵青烟飘散。啪嗒一声，纸灯笼落到了地上，随后着火，转瞬间就烧得只剩下一个黑色的木框。赵普看了看自己的刀，刚才那一下他的确是砍到了什么，但是又似乎没什么。 怎么回事？ 借着灯光，赵普就看到心亭侯的表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一样的东西。庞宇还坐在地上呢，他摸了摸肩膀，也困惑。 怎么闹鬼就这么没了呢？刚刚明明感觉去肩膀被人拍了一下的。 小四子。 公孙跑过来一声喊，打破了此时的安静局面。众人回过神，就见公孙跑到庞玉身边，抱住一头扑过来的小四子，边拍后背边揉屁股。 下着没？ 小四子的确是吓着了，这会儿心还扑扑跳呢。赵普看着刀面上那一层亮晶晶的东西，就听身边有人说话。 是冰。 赵普转过脸，就见吴一霍站在他身旁，低头看着刀面上的那一层东西。 冰。 红九娘走了过来，抬手轻轻一晃，手上燃起薄薄一层火，火这么一燎之后，就见心亭侯表面那层冰融化了，变成了血水。赵普皱眉一甩刀，血水滑落到地面，地上也有一层冰，红色的，似乎是刚才那一层衣物。赵普盯着地上冰晶融化后的一滩血水看着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紫影轻轻拍了拍折影， 哎，我好像见过这种功夫。 折影点了点头，他们第一次见天尊的时候就是在皇宫里，那时西夏进贡的贡品里爬出了毒人，那玩意儿刀枪不入，还带着剧毒，就在危急时刻误入皇宫的天尊一掌将那毒人冻住了，随后一阵风过，就变成了这种冰晶一样的粉末。 这该不会真是个人然后被冻成了这样？ 不可能，这个世上可以做到这样的只有一个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